双手还是温柔如土， 就这样被你征服，解答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 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找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若没有滴水穿石，寂寞的洗礼，那是喜欢不是爱，不可顾铭心。若没有交出自己每一片余地，这份爱不配你的名字。因为爱情来得不容易，再多艰辛我都很乐意，只想抱着你，陪着你，不言不语也是符合日历。因为爱情来得不容易，再多误解我想抱着你，保护你，有种不离不弃叫珍惜。 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。

走下去。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。下去，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，我是否会在未来不回头走下去。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，我是否会在未来不回头走下去，不回头，不回头的走下去。

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 只剩沉默体会，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，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，

情就像断了钥匙的锁键，光阴的剑穿过心头，痛也要继续。我们相爱的称谓困住所有思绪，进得来出不去。 青涩年少，一路朝着梦飞去，路上丢了叫做青春无悔的东西。 荒唐岁月中，我一无所有的来去，去哪里？ 满城的青春都曾经。青涩年少，一路朝着梦飞去，路上丢了叫做青春无悔的东西。荒唐岁月中，我一无所有的来去，去哪里？能去哪里？ 至少说声再会。 是你一贯的作风。我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讲的故事绕耳旁，夕阳落下，无数遐想，夜夜的过往。你可曾侧耳倾听号角响？你可曾辗转反侧思过伤？这回换我重返战场，丈量那荣光，是伤痛与狂，山水一程不曾彷徨，当破衣砸亮全涌上，云卷云舒先锋何方，是蒙古地荒，雨雪交加扰乱心象，让军乐奏响，全副武装携手同行，再把征途踏上。云卷云舒先锋何方，是蒙古地荒，雨雪交加扰乱心象，让军乐奏响，全副武装携手同行，再把征途踏上。

家交换这一次美丽邂逅。 Dance me till the end of love， 我的渴望如何隐藏？拥有过后，这份失落更不能假装。我用我仅有的梦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